OK， 这里是驾马能量音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春辉。那今天呢，在节目一开场的时候呢，这样的一首歌曲呢，即便还不够让大家很兴奋的话呢，那下面这样一首歌足够可以给大家再次的加一点料。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，是来自邓紫棋的一首新歌了。那她也正在打造自己的音乐童话三部曲系列，那总共会是三张 EP， 另一个童话是这个系列的序章。那三首歌呢，完整的呈现了她的爱情观还有生活观。那下面要为你推荐的这样一首歌曲呢，是她对错过这件事情的一种思考。错过一班车，错过一个人，生命中有太多的人和事儿呢是无法留住的，可错过了就一定会留下遗憾吗？或许呢也是一种解脱。所以呢，我们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曲，来自邓紫棋的《错过不错》，听听看吧。 你想左，我想右，开始就反转方向走，你随意，你自由，我偏偏爱跟着不走，你爱吃猪羊牛，我三餐多少也无忧，你天上爱浪游，我偏偏爱你就足够。我在听说你来自第四个星球，而我甘于平凡来于地球、yeah、那一双勉强的手早就该放手，就别再回头从今以后。忘了 不错，是两个星球的童话啊！既然呢注定不在同一个世界，分开呢也是不错的。那童话呢，在邓紫棋的音乐里呢是很常见的。早期的作品中呢，我们也能够听得到啊。女孩们的心中呢，都会有很多的童话续集的。那后来这个梦呢，很多时候是在现实当中破碎掉了。但是呢，邓紫棋可能是还不甘心啊，借助于新专辑，重新为自己塑造出另外的一个童话。没有完成的梦，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表达呈现罢了。不要活成别人那个样子，在另外一个童话世界里，你可以永 勇敢的做自己，你明白了吗？好了，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。下面这首歌曲呢，也是要告诉我们同样的一个道理，来自金志文带给我们一首歌，叫做是对自己好一点，听听看吧。 别让睁开双眼，又是崭新的一天，梦里那些美好，醒来努力去实现。脚步不停催赶着时间，太多的人等着和我见面。一天一天，别管多忙，也要对自己好一点。一天一天，别忘抽些时间对自己好一点。滴巴巴滴答，滴巴巴答，滴咚巴巴滴巴巴滴。未来还有太多好时光，别对自己逞强。情绪搁浅，也不会自我埋怨，何必压抑自己，哭和笑痛快一点。穿越过每个灰色边界，发现自己的能量无极限。一天一天，别管多忙，也要对自己好一点。一天一天，别时间对自己好一点。滴巴巴滴答，滴巴巴答，滴咚巴巴滴巴巴滴。未来还有太多好时光等着你我分享。滴巴巴滴答，滴巴巴滴巴巴滴巴巴滴。天上月儿圆，心中暖暖的思念。好的坏的扔到一边，安心的拉上了窗帘，告别今天。一天一天，别管多忙，也要对自己好一点。一天一天，别忘抽些时间对自己好一点。滴巴巴滴答，滴巴巴巴滴巴巴滴。未来还有太多好时光，未来还有太多好时光，未来还有太多好时光等着你我分享。滴巴巴滴噜， 哇，我有一， 我也有一， 我还有两个一。 你们都怎么了？都一的。 战马开罐有礼哦，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Hot music all day long.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.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OK，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你们的春辉。下面呢，我们的能量单曲为你推荐的一首歌曲呢，是来自张萌萌带给我们一首新歌，叫做是醉人的夜。那年轻一点的朋友呢，可能会觉得它很陌生，那么所以呢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了。它是呢内地摇滚的老炮哦。那80年代呢在北京组成了乐队，90年代呢去了广州，策划制作了南方第一张摇滚唱片，就是南方大摇滚，被称为南方的摇滚第一人。那值得令人钦佩的是，他一直在坚持自己的创作作品，虽然不多，但是呢每年都会有。那这首醉人的夜呢，也是他人到中年的时候的一种感慨，典型的 Blues 啊，就是属于那一代摇滚音乐人的审美。所以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，来自张萌萌带给我们的醉人的夜，掌声请喽。 喝酒的人越来越少了，酒量也不像以前那么大，你说怎么办吧？热情也越来越稳定，激情

这样的曲风呢，恰到好处的衬托了歌词的幽默感还有代入感了。他用反讽的手法呢，讽刺年轻人的一种态度啊，生命不可轻视，你可以躺着，但是你的态度呢，一定要站起来。一个人的内心呢，像是一桶清澈的水，风来只是一道道涟漪，终究呢会归于平静；雨落呢，只是一些涌动，终究呢会落幕成寂；云过只是一道风景，终究会成为记忆。所以呢，不必把得失看得太重，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内心的一种宁静，你明白了吗？

想活出了答案，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，一次次失去又重来，我没离开，陪伴是最伤心的告白，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，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，未来多漫长再漫长，还有期待陪伴你，一直到故事都说完。分享我此刻难得的坦白，只是无声的交谈，我感觉幸福，感觉不孤单，陪你把沿路感想过出了答案，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重来，我没离开，陪伴是最伤心的告白，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，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，未来多漫长再漫长，还有期待陪伴你，一直到故事给说想活出了答案，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，一次次失去又重来，我没离开，陪伴是最伤心的告白，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，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，未来多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，一直到这故事说完。 哇，陪你度过漫长的岁月，来自陈奕迅。很多时候呢，我们都在思考啊，这个真假朋友到底怎么去分辨啊？其实呢，无外乎圈子决定了你的人生啊，接近什么样的人就会走成什么样的路。正所谓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嘛，是吧？所以呢，牌友呢只会催你打牌，酒友呢只会劝你干杯，而靠谱的人呢只会感染你一起取得进步。当然了，还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是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那所以呢，千万不要因为路上的拥堵而影响到自己的心情哦。好了，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。我们依然是一首新歌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讲修琴。 Power Music， 战马能量音乐，新能量单曲推荐。 赵永新推出了新歌《渡英才》，创作灵感来自成语“天妒英才”。赵永新将成语拟人化，讲述了一个叫渡英才青年的故事。渡英才天赋异禀，胸怀大志，想证明自己却又无能为力，是一个有点悲情色彩的青年。他把这首歌送给这个城市里的渡英才们，想告诉你，天不会嫉妒英才，请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。我是 DJ 董鹏，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赵永新渡英才。 重复重复重复，生活像个圆圈圈，有人心烦，有人意乱，又围观，没人管。难关难关难关，慢慢也习惯，关键总是落单，多少期盼没轮没换，很显然都无关。天哪天，为什么还是这么烂，连乌云出现都有闪着 愿做个伴，您猜我换，至少这天气由我掌管。天啊天，为什么还是这么蓝？那白云随便飘飘就能有个伴，您猜我换，除非将大人与我有关。杜英才，我天生就不喜欢圆圈圈，让人心烦，让人意乱，太圆满不自然。难过难过，难道还能难过天？试问何为简单，多少心酸，惨绝人寰，很显然都有关。天啊天，为什么还是这么蓝？连乌云出现都有闪电做个伴，您猜我换，至少这天气由我掌管。天啊天，为什么还是这么蓝？那白云随便飘飘就能有个伴，您猜我换，除非将大人与我有关。那白云随便飘飘就能有个伴，您猜我换，除非将大人与我有关。在你身边擦肩不太明显，给点时间，有一天留悬念。 哇，我有一了。 我也有一。 我还有两个一。 你们都怎么了？都一一的。 战马开罐有礼，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.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干杯，我的朋友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陈辉。我们说患难之交呢才是真朋友，会储蓄人情的人呢都会懂得这个道理的，也会这样去做的。那人的一生呢可能不会一帆风顺，难免会碰到失利或者是受挫，面临困境的一些情况。那锦上添花与雪中送炭呢都是与人为善的方式，但是呢效果呢却是大大不同的。那锦上添花的时候呢，别人可能就只会报之以一笑，甚至呢仅仅是记得有你这么个人。而雪中送炭呢就不一样了，一个人陷入困境的时候呢，最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，如果你向他伸出援手呢，他会感激你一辈子的，明白了吗？所以呢要学会与人为善吧。下面这一首歌为你推荐，来自温岚，祝我生日快乐。 我知道伤心不能改变什么，那么让我诚实一点，诚实难免有不能控制的宣泄，只要关上了门，不必离 好吧，祝我生日快乐，来自温岚。那也借用这样的一首歌曲呢，送给今天所有过生日的好朋友们啊！相信呢，很多朋友们会跟我们有一样的感觉啊。那么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工作是不辛苦的，没有一处的人事呢是不复杂的。那如果呢你排斥现在的不愉快啊，那么时间呢也会过得慢一些。所以呢，不要随意的去发脾气，谁也不欠你的是吗？越努力就会越幸运。当然，有了足够的内涵和物质做后盾呢，人生也会底气十足一些了。不过呢，还会有一句话送给大家，就是爱笑的人运气总是不会太差的。所以呢，我们时常要把微笑保持在自己的脸上哦。好了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再次祝愿大家工作顺利，每天都会愉快的度过自己的每一天。我是春辉，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，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吧，拜拜。 Woke up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bed, What's up with this Prince song inside my head? Hands up if you're down to get down tonight, 'cause it's always a good time. Slept in all my clothes like I didn't care.A cab, take me anywhere. I'm in if you're down to get down tonight. It's always a good time. Good morning and good night. I wake up at twilight. It's gonna be alright. We don't even have to try. It's always a good time.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.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. Got you.